人生，联想 S 手机本流行。 联想 Lenovo。 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何导。今天这个衬衫穿的好 是吧？ 啊，这个越老越往嫩里打扮。 对对对，就是这想的，就是这么想。 花俏、 啊。哎，见过咱们配方。嗯、 是看他很早在这儿做这个，很早的。 元老了是不是？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 别吓着你，这是维姓史官掌门人。配方 特别想跟他聊聊这话题。 刚才你看人报纪，人家的标题叫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十周年。配方拿来一念，哎，怎么纪念我的小弟弟？这你就看出他这个神采 我的注意力常是在这方面是不是 对对对，这样你觉得生活很 happy 是吗？ 对，真的是很愉快有一点遐想 是啊，想的都是美事儿吧？ 没错。 哎，你说这个五一假期、我你哎，何导，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做新闻的人，所谓的假期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看新闻就算假期、你能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不看报纸， 与世隔绝，不看新闻，因为我们天天看啊，你知道吗？都看恶了，就是 很累， 不看新闻就是假期。结果呢，一上班夸啦一嘎报纸，这新闻好啊，灭门惨案，就是 那个 你知道吗？ 对对对， 这个在肇庆， 肇庆， 哎，配方，你这家庭专家呀，你这可以现在引起的讨论，说这个现在中国这社会其实是个案了，但是大家爱聊一聊，就是说知恩图报的传统没有了。 是， 就是说呀，那一对儿，我看这俩小子，一个呢是个抢支戒毒的，或者就犯案，还有一小子呢，他杀的这家人曾经供过他上学。 天 哪，这叫恩人吧？ 恩将仇报了。 恩将仇报，拿着刀跑进家里，两个妇女，一个小男孩，一个小女孩， 照杀不误。 照杀不误，先逼着你啊，拿着存折，逼着你说出这个什么来， 密码 ，然后呢，把这手机啊、首饰拿了。真的用这个存折去取了，你说他就为了多少钱？大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也就3万多。 对，现在啊，觉得做这个好事啊，都是有风险的。 没错。 你看，像我知道我们这个娱乐圈哈、很多演员啊，也收养了一些孩子，供他们上大学啊，给他们一些资助啊。最后都变成仇人了。 为什么？ 对啊，就是说你 他要的很多， 对，他要的多了， 你给的不够。 你要从小学读到中学，中学读到大学，大学不够了。 对。 又要当班干部，班干部呢又要。找这个资助人，你得给我报电话费。 哎呀， 这你不给就骂，就变成说你有钱，你该你啊，像欠 了 一样，你该给我。所以这我觉得太乱了。 这事儿 在南方呢，你刚还几万块，南方还有一个是几百块钱，有一个16岁的少年已经是饿到快死掉了，然后小摊贩的夫妻就收留他，他看到柜桶有钱，做了几天的工，就把那夫妻杀了，柜桶的钱就拿了。 哎呦， 哎呀，是真的是收养个狗都还比较好。 收养个狗。 对呀、 对，我是觉得你像现在这一说，哎，说你现在要说这种事儿说多了也不好，因为呢就搞得好像大家觉得不应该帮助人， 对， 不应该做好事儿。 对。 可是你现在的确是有的时候你说你帮人，我的朋友也有这个，你这个车不是你撞的，你把人家送医院去，结果把你全家人把你给摁在那儿了。 对，反咬 这东西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开解。 你翻开报纸哈，我每天上午先看看报纸，每一天365天，每天报纸上都有什么呢？杀人，而且呢，大部分新闻呢都是家里人杀家里人的。什么妻子杀什么丈夫啊，什么啊，什么杀孩子， 是家暴。 对啊， 才会杀老公。 对，这个配方有研究。 然后如果说很多时候呢，那有的时候是妇女被长期的性虐待啊、然后老婆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把她杀了，可是因为她不懂得怎么诉诸于法律， 非得性虐待老婆才要铤而杀人，如果是一般的虐待老婆就能忍是吗？ 一样啊，都是跟性有关联的。 怎么这都是跟性？ 对啊，因为老公最后还是要性啊，性的一种发泄嘛，然后他老婆可能跟他的配合不好，或者是他有的男人他是用暴力来达到一种 快感， 对 啊， 是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说夫妻之间有这种家暴，还有那种情侣之间分手啊，也有很多的仇杀情杀。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啊，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，就是你在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，你要看他的眼神。如果说他的那个他是会有暴力倾向，是会有毁灭性的话呢，他的眼神一定是有问题的。比如说他会这样子， 那个眼神呢， 就跟何导的眼神差得不远吗？ 差得不远，他的那个眼神很可能是好像很迷离。你看那种什么人肉叉烧包啊，那种杀手，他的眼神。 你看电影看多了。 可是是真的， 是 真的。有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认识，在一些场合认识新的人的时候，我们非常的注意他的眼神。第一，稳不稳定，有没有精神的问题，状态。有没有好像情绪不稳 啊、 有没有暴力倾向，都要非常的小心。 怪不得我看配方跟男的吃饭就是大眼瞪小眼的，是紧紧的盯着对方的眼睛看。 对、啊、 是发现秘密的哈。 当然当然，甚至于我都还可以发现他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哦、比如说 他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性癖好。 哦，这你都能找着同道， 我都可以发现 啊，你都 因为我不偏好，所以我会很注意，免得被他拖下水啊。 有这样的事儿吗？ 有，时间还够说吗？ 说，对方带来的海外奇闻很多。 这个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着急想要认识对象，然后很多场合我们可以认识到条件很好的男士，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在想，为什么他条件这么好，然后他是单身？就像我们跳、哦，我们也会被人家怀疑我们是不是有问题，所以我们会着急的想要嫁出去，因为我们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男的呢，他可能吃饭的时候就这样一直盯着你，但是盯着你这样，好像在看个什么东西一样，他的脑子里已经在转了。 哦， 他在转的同时呢，有一天如果你跟他交往的话，可能会被性暴力、性虐待，或者是性的伤害。或者有一天你要跟他分手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杀你，或者是伤害你。 所以你看，矫枉过正嘛？为什么你今天还嫁不出去呢？ 哎，我安全呢、啊。 其实也， 你看 其实啊，那个男的是散光，你知道吗？根本看不清楚，所以老想看清楚你。 太可怕了。 他说的这个是，你现在就觉得啊，这个人不疯了？我现在觉得就是出现的就动不动动刀杀人，而且。上次那个嘉宾叫个叫小琴的嘛，他是到女子监狱采访过，就发现女的杀人 啊， 大部分都是冲自己家里人下手。 哎呦， 就是不是女人最容易就是这种 因为 家庭的这种恩怨，而且呢还往往就是像配方说的也对，常常是老公先打她，虐待她。我记得那年去年嘛，在东北不是有一个挑断老公四根大筋的， 对对对， 那她老公打她，打得她实在没辙了，最后把她老公给捆起来 了。 啊， 其实我也见过那个老公被打的。我小时候啊，我住那个胡同里面，我们有一个邻居， 是，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，那时候我刚刚上小学。就是经常放学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女的啊，老婆啊，拿这个铁锹棍啊 追打， 追，真是沿街追打，这样追打打的，第二天俩人又好的不得了。后来文革的时候呢，这个女的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，就觉得那个男的应该太幸福了吧，他天天有痛苦。 哎呦，他也是被虐成习了。 对，就已经就是 你说 长期的被虐就是变成一种习惯。 哎，这个我倒是不懂啊，因为我以为说女人被打之后呢，两个人又好了以后，是这个女的呢，她先讨打，先讨了苦头吃。 先讨打是叫什么词？ 对，真的。然后呢，男的会给她甜头，她为了这个甜头，她忍受前面的苦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你说这个男的，他也是讨打了之后。他的甜头，难道老婆也给他什么甜头？ 那肯定得有吧，我估计。 所以才愿意被打，是不是这样？ 而也是，其实有些东西是被打和打人，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有遗传因素的。 嗯， 对吧？你比如说，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，就是他就比较暴力。实际上是我觉得，因为他父亲是 打妈妈的。 对，他在那个。互相打的那个环境里长大，所以他长大了以后，他也打他的孩子， 习惯了， 就变成了一个从小的那个印象被世袭下来了。 没错， 就这个暴力倾向。 对对对，这就好像在台湾，我们还听到好多都是这种家暴。我觉得你说跟台湾这个父权社会有关系吗？ 还是有关系。很多妇女呢，她会认为说，被老公打呢，好像是自己不对，所以呢，被打是应该的。或者是这个男人在打你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理由， 就是我太爱你了，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看你，然后呢你被人家看被人家喜欢是你的不对，所以要打你，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打你。 是是是， 哎呀，所以女的会觉得说啊，你因为爱我才打我。 那好吧，那就打吧， 不好忍受。 这越打越开心，呵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何导说说， 就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杀人呐、年轻的岁数小的特别敢下手，特别能下得去手。 我后来在想，是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太受宠了？比如说台湾就有一个情杀案件啊，一个初二的女生跟一个初三的男生谈恋爱，后来要分开，男的不放人，然后呢，这个家里头的爸爸就想，那女儿很危险呐、要把她带出国念书，然后去到学校办那个那个什么。离开学校的那个手续啊，这个男孩往他爸爸身上打、你这分开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，然后这个爸爸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男孩真的是很有暴力倾向，这还不打紧啊，他找了一个好同学仗义啊怎么样，后来找到机会把女的按在地上，同学负责按在地上，这个男孩负责拿刀子拼命的刺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，怎么可以离开我。最后还是被杀了， 女孩被杀了， 女孩被杀了。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他无法承受被拒绝。 你这我这个现在就挺难理解，就是咱们在许多电影里啊看到过这种，他们说像在英国都流行，包括中国社会也有，就是现在的中学生，你发现最近在网上中学生殴打中学生，特别是女同学，要把一女同学扒光了，拿针扎，拿烟头就那么打，然后手机拍了那个 给贴到网上。 是，就是现在的这个英国社会里有一个社会问题嘛，叫耳光党，就是说这中学生上去二话不说噼啪就耳光。其实这我想起我小的时候，也经常有这样，有时候你就看见仨女同学堵着一个女同学，堵在学校双杠那个地方，噼啪就打她，可能是因为跟男同学争宠啊，他看了哪个男同学一眼呢、 什么 翘了我的马子了，或者是这么一些 竟然抢了我的男人， 就是有这种暴力的这个倾向哈。我觉得现在其实女性的身上也挺多的， 有 对， 你讲 啊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我原来用过的一个女演员哈，当时很小， 用过 不是，你 看 我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啊，当时是小孩，后来就上了中学以后呢。初二的时候就被高年级的喜欢上了， 喜欢 有两个，一个长得帅哥是吧，一个是难看的，这两个呢是好朋友，都追求他，最后呢那个他喜欢上那难看的了，那帅哥是怎么也想不明白， 对， 一朵鲜花插牛粪上， 对，就找这个难看的就讲道理，就问他，你就为什么喜欢你不喜欢我， 对， 那个孩子什么话都没说，拿刀把那杀了。 谁丑的吧？ 丑的 把 那帅哥给杀了。 哎呦 天！ 然后这女孩就自杀。 啊！ 就反正就弄得，就是我觉得都是15、16岁， 都是很极端的一种表达方式， 而且没有什么说的，就是我们在底下聊，就是说，就不能复杂了，用这种暴力方式是什么呢？是最快的、最简单的。他承受不了复杂的，就说我还得跟你商量，我跟你跟外交似的那么谈判，不行，说不过你，我不说话了，下手了， 那就是没有后果性的考虑啊， 不考虑。 你像咱这个，我觉着我从小就这样啊，我拿起一把刀，我得想到以后一年的事儿啊。 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理智会拉回来。那个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案子，就是有一个女孩，她在医院里面工作，是个护士，她换了好几个医院，就为了躲她的前男友，最后前男友还可以拿着西瓜刀一过去，就是颈动脉就一割，在医院都抢救来不及。 哎呦天哪， 你和我就觉得不明白，你爱人爱到是这样子，人家没有快乐没有幸福啊。 你知道有的时候女的，反正当然可能男的也有机会碰到这种女的碰到一种男的特别的倒霉。其实在咱们内地啊，法律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我记得这要在香港他们说这叫缠扰，缠扰罪，你知道吗？你听好多女性都会跟你讲，你不幸你碰上一男人，你不喜欢他或者你们分了手了，哎呦那个不依不饶，那个纠缠，你知道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呢？他跟踪你，你坐几路公共汽车他一直跟着你，你怎么办？发展到你进了家门，邻居到半夜不知道你怎么回事，这男的就能在你们家门外头 喊着你的名字，郑北方，郑北方，咣咣就砸门。 是 砸门，周围邻居说你这怎么回事，以为你们是小两口谈恋爱，你别吵我们睡觉啊。 没错， 行，这女的没办法打开门进来， 不行的， 进来这男的拿手中这烟头啪就弹着女的脸上，就干这个。然后后来你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有的朋友遭遇过这个，就问律师说这怎么办。律师说讲老实话，这有几个你要去找公安局，他在对你构成伤害之前，你说他能有多大罪名，教育教育他或者怎么着。所以说一般人选择呢，说找几个人揍他一顿。他说但是那律师说呀，你要这样你要当心，因为这种人有两种，一种是揍了就老实了， 哎，乖了， 但是再一种揍了就是彻底撕破脸了，谁知道他会给你干出什么事儿？ 是他一 烦死你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不依不饶的。你像刘德华那个啊，你不跟我见面，我死给你看。 对， 你说你怎么办？ 都跟他没什么那个瓜葛啊，都可以被赖上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人家说什么好女怕缠狼，我的概念就 好女怕缠狼。 可是我的概念就是说，你一定要摆出很坚定，还有很倔强，很坚强。那个男的呢，他看你是这样子，他也会觉得怎么讲，知难而退。我讲一个例子，台湾有一个明星啊，就说有一个男的，他专门纠缠明星，他纠缠每一个女的呢，都被他纠缠好几年。你不爱我啊？什么都是台湾早期了，我现在讲不出名字。你不爱我，我就在你家放火，把你的门都给烧了。好，在你家说要自杀干嘛的？好啦，有一次好像是纠缠到胡因梦，结果人家的妈妈怎么样？二话不说拿个烟灰缸，我去你妈的！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人家就知难而退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你要让他知难而退。你如果一直退，一直退，一直躲，一直躲。 配方，你不是主张以暴靠易暴吗？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，你要对他恩威并施，软硬都来。 怎么弄软硬都来？ 对， 他那么一疯狂的人，你怎么能对他软硬都来？ 就是说当他在疯狂的时候你就安抚他，可是等到他被你安抚下来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这个背后的利害关系。 天哪， 真的 主要是得观察眼神哈，看是不是 愤怒 消歇了。我觉得还是 然后再小 心一点，对，精神上的我认为还是有疾病。 有， 对他这种人， 所以都从眼神可以看得出来的。 我就觉得啊，就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，不管他有没有疾病，老是说叫钻牛角尖，就是说呀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就会犯这个毛病，把一件小事啊看得太重了。你知道这是强迫症，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强迫症，你控制不了的，你知道这不对，对吧？我没了他我也能活，是吧？天涯何处无芳草嘛，这个那为什么？但是你没办法。你就像梦魇一样掩住了，哎呦，梦里也是他，睁开眼也是他，最后这个东西真没办法。 有的时候我们女人会不甘心啊的原因是什么？觉得被耍了，被玩了，被欺负了，一口气不顺了、 啊、 所以呢有的人会跑到办公室去闹，对不对？跑到对方家里面去搞。 是是是，女的有时候也有问题，哎呦，真是不给你那脸面呢，这真就跑你， 因为她自己也可以不要脸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自尊心已经被刺伤了嘛。 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女的比男的豁得出来哈、啊，经验上啊。 对， 这男的咱们不可能说是到女的办公室去闹去哈、啊。 也有 这个也有，太少了。但是我觉得到那个女的这种，什么脸都不要。 所以不管男的女的，我觉得你要谈对象，你要谈感情，你一定要对方呢是非常的自爱的，非常的重视。自尊心、尊严、面子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如果他可以不要面子，他可以不要脸的话，那他什么都做得出来了。 哎呦， 那有时候隐藏得很深，看不出来。 那就是要观察眼神。 对方 又来了，我又拍到 你了。你有没有被逼到那种歇斯底里的时候？ 是人家要 在男女关系当中 要爱我，还是我爱人家？ 反正就是在你的男女关系当中，你有没有逼到那种要不行了，要抓狂了？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？ 我就提醒自己，这个脸丢不起啊！ 啊，那时候还是要脸面。 当然，所以你一定要 冷静的方式， 是、啊、让自己平衡。说算了吧，对。 行，配方，要脸的女人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人配方一般的名言呢、啊？ 女的跟男的怎么着还不算敌人、嗯、真正的敌人是女的跟女的是吗？ 对，女人为难女人呢、啊。这个台湾就也还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一对夫妻、嗯、这个男的呢外遇的女人呢五十几岁咯，然后呢就要分开，就是说那个男的要跟这个女的分开，那个女的也不放人，后来这个不放人 这是绑架吗？真不放人啊， 我不放你走。 对， 后来这个男的得了癌症，老婆知道他有外遇，可是呢这个时候老公得了癌症，他就只好去照顾他，对不对？仁至义尽嘛，夫妻一场。好了，这个外遇的这个五十几岁的女人竟然到了医院，你知道他对付谁吗？这个男的跟他分开哦，他对付的是这个老婆啊，他拿硫酸去泼人家 啊。 哎，你自己是外遇不对，人家那个老公生病了，人家在照顾你爱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还去泼人家硫酸，你说这什么跟什么？是不是女人为难女人？ 我怎么听着你这个又是什么跟什么呢？ 我知道一事儿啊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，挺奇怪的，就是两个女性的同性恋 啊 一个呢就是一个爱那个就爱的不行，那个其实其中有一个呢是有点双性恋 啊，可以接受 也可以接，偶尔可能也会有点什么事儿。 对对对， 哎呦，那女的那个 就不行了， 哎呀，那就疯了，就 没错， 就完全不行了。 哎呦， 所以往往是啊，同性恋哈，他是单一的时候呢，他因为他认为我那么的全心全意，你一下爱我，一下又爱男人了，这是算什么？ 给绑在屋里 啊，那个这个绑在屋里不让出去啊。 哎呦。这个我觉得我最近看一电影，法国的叫《肥皂》哈，我觉得他这里边讲的那种处境啊，就是俩邻居，一个邻居呢是个男的，但是老觉得自己是个女的，最后做了变性手术；另一个邻居呢是一个女的，是个异性恋，但是在男人那里啊屡屡失望，最后就不想跟男人一块住，就自己住。两个人就发生很多故事，互相照料，产生了爱情。 哇！ 可是你看这种东西。就是两个人很相爱，但是相爱到某种程度，俩人就开始脱衣服，这是人类的本能嘛。然后这个女的就把手伸到这个男的，所谓男的这个大腿里，撕一下撕下一张胶纸来。原来这个变性人在动手术之前，他贴着，当时一下俩人，你看，我觉得这种界限，就是哎呦，咱们 怎么办呢？ 电影最后都没有一个解答，只是说爱能战胜一切，但是是不是？你们怎么相处？还是说那个女的异性恋能变成同性恋？因为这个男的。